Come on. 我还有一个，来， 我 拿你的 东西。 Bye. Oh, 不大了。 Thank you. يزيدك يا عم. الله يا سيدي. Yeah. Thank you. Thank you.